你好，我是景霄。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 Python 并发编程的一种实现，多线程。那今天这节课呢，我们继续学习 Python 并发编程的另一种实现方式 ,async.io。不同于携程那章，这节课我们更注重原理的理解。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在处理 IO 操作时，使用多线程与普通的单线程相比，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你可能会想，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需要 async.io 呢？诚然，多线程有诸多优点且应用广泛，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多线程运行过程容易被打断，因此有可能出现 race condition 的情况。再如线程切换本身存在一定的损耗，线程数不能无限增加，因此如果你的 IO 操作非常 heavy， 多线程很有可能满足不了高效率高质量的需求。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async.io 应运而生。鉴于我们文章的代码比较多，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同步来学习。接下来进入正题，我们首先来区分一下 sync 和 async 的概念。所谓 sync 是指操作一个接一个的执行，下一个操作必须等上一个操作完成后才能执行，而 async 是指不同操作间可以相互交替执行。如果其中的某个操作被 block 了，程序并不会等待，而是会找出可执行的操作继续执行。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的老板让你做一份这个季度的报表，并且邮件发给他。如果按照 sync 的方式，你会先向软件输入这个季度的各项数据，接下来等待5分钟，等报表明细生成后再写邮件发给他。但如果按照 async 的方式，在你输入完这个季度的各项数据后，便会开始写邮件，等报表明细生成后，你会暂停邮件，先去查看报表，确认后继续写邮件，直到发送完毕。明白了 sync 和 async，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什么是 async.io 呢？那事实上 async.io 和其他 Python 程序一样是单线程的，它只有一个主线程，但是可以进行多个不同的任务。那这里的任务就是特殊的 future 对象，这些不同的任务被一个叫做 event loop 的对象所控制。你可以把这里的任务类比成多线程版本里的多个线程。为了简化讲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假设任务只有两个状态，一是预备状态，二是等待状态。所谓的预备状态是指任务目前空闲但随时待命准备运行，而等待状态是指任务已经运行但正在等待外部的操作完成，比如 IO 操作。在这种情况下， event loop 会维护两个任务列表，分别对应这两种状态，并且选取预备状态的一个任务使其运行，一直到这个任务把控制权交还给 event loop 为止。当任务把控制权交还给 event loop 时， event loop 会根据其是否完成把任务放到预备或等待状态的列表，然后便利等待状态列表的任务查看它们是否完成。如果完成，则将其放到预备状态的列表，如果未完成，则继续放在等待状态的列表。而原先在预备状态列表的任务位置仍旧不变，因为它们还未运行。这样当所有任务被重新放置在合适的列表后，新一轮的循环又开始了。 event loop 会继续从预备状态的列表中选取一个任务使其执行，等等等等，如此周而复始，直到所有任务完成。那值得一提的是，对于 async.io 来说，它的任务在运行时不会被外部的一些因素打断，因此 async.io 内的操作不会出现 race condition 的情况，这样你就不需要担心线程安全的问题了。讲完了 async.io 的原理，我们结合具体的代码来看一下它的用法。还是以上节课下载网站内容为例，用 async.io 的写法我放在了下面代码中，不过这里省略了异常处理的一些操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里的 async 和 await 关键字是 async.io 的最新写法，表示这个语句或函数是 non-block 的，正好对应前面所讲的 event loop 的概念。如果任务执行的过程需要等待，则将其放入等待状态的列表中，然后继续执行预备状态列表里的任务。主函数里的 async.io.run.call 是 async.io 的 root call， 表示拿到 event loop 运行输入的 call 直到它结束，最后关闭这个 event loop。 事实上 async.io.run 是 Python 3.7 以上版本才引入的，相当于老版本的以下语句。至于 async.io 版本的函数 download all， 和之前多线程版本有很大的区别。这里的 async l create task call 表示对输入的携程 call 创建一个任务，安排它的执行，并返回此任务对象。这个函数也是 Python 3.7 以上版本新增的。如果是之前的版本，你可以用文中的语句来等效替代。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对每一个网站的下载都创建了一个相对应的任务。再往下看，文中这行代码则表示在 event loop 中运行 AWS 序列的所有任务。当然，除了例子中用到的这几个函数， async.io 还提供了很多其他的用法，你可以查看相应文档进行了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输出结果，用时只有 0.06 秒，效率比起之前的多线程版本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充分体现其优势。那学了这么多内容，我们认识到了 async.io 的强大，但你要清楚，任何一种方案都不是完美的，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async.io 同样如此。实际工作当中，想要用好 async.io， 特别是发挥其强大的功能，那很多情况下必须得有相应的 Python 库支持。你可能注意到了，上节课的多线程编程中我们使用的是 requests 库，但是今天我们并没有使用，而是用了 AIO HTTP 库。原因就是 requests 库并不兼容 async.io， 但是 AIO HTTP 库兼容。 async.io 软件库的兼容性问题在 Python 3的早期一直是个大问题，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另外，使用 async.io 时，因为你在任务的调度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写代码时就得更加注意，不然很容易出错。比如文章中的那些例子，诸如此类，都是你在面对具体问题时需要考虑的。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并发编程的两种方式都学习完了。不过，遇到实际问题时，多线程和 async.io 到底如何选择呢？总的来说，你可以遵循以下伪代码的规范。如果是 IO bound， 并且 IO 操作很慢，需要很多任务线程协同实现，那么使用 async.io 更合适。如果是 IO bound， 但是 IO 操作很快，只需要有限数量的任务线程，那么使用多线程就可以了。如果是 CPU bound， 则需要使用多进程来提高程序运行效率。到此，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 async.io 的原理和用法，并比较了 async.io 和多线程各自的优缺点。不同于多线程， async.io 是单线程的，但其内部 event loop 的机制可以让它并发的运行多个不同的任务，并且比多线程享有更大的自主控制权。 async.io 中的任务在运行过程中不会被打断，因此不会出现 race condition 的情况。尤其是在 IO 操作 heavy 的场景下， async.io 比多线程的运行效率更高，因为 async.io 内部任务切换的损耗远比线程切换的损耗要小，并且 async.io 可以开启的任务数量也比多线程中的线程数量多得多。但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情况下使用 async.io 需要特定第三方库的支持，而如果 IO 操作很快并不 heavy， 那么运用多线程也能很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两节课我们学习了并发编程的两种实现方式，也多次提到了并行编程，其适用于 CPU heavy 的场景。现在有这么一个需求，输入一个列表，对于列表中的每个元素，我想计算0到这个元素的所有整数的平方和。我把常规版本的写法放在了下面，你能通过查阅资料写出它的多进程版本，并且比较程序的耗时吗？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和答案，也欢迎你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同事朋友，我们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